何婚礼上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。 Jason Mars and Meg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徐秉龙，戏精。 Yeah.

北京。